11:04，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在这个寒冷但是阳光明媚的周日，为各位直播线上的好歌会说话。各位好，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在今天的锁定收听。那么这个很多这个朋友呢，刚才我看了前面节目的留言，都是觉得啊，今天这个问题那个问题，觉得都不是直播哈。没问题，我们的节目是直播的，欢迎各位今天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玩啊。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是带着听众呢一块儿去到了这个五棵松的毛 Live House， 一起来参与了这个民谣春晚的这个现场哈，像是超然，不知道这个去的朋友这个感觉如何，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很嗨呢哈？那么当然了，也是欢迎各位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这个微博账号。那么未来我们的活动会是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咱们一起玩起来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但是呢，这个幸福的人呢，最近也有一个不太好的，让歌迷很伤心的消息。那么他就是 Eddie Sheeran， 艾德希兰。那么他最近的这个各种消息还挺多的，喜忧参半。首先呢，是一个比较受音乐爱好者关注的，就是北京时间2018年的1月29号，第60届格莱美颁奖典礼呢就要开始了。然而在2017年表现非常亮眼的艾德希兰，一个同类奖项的提名都没有获得，注定跟这次大奖是无缘了哈。这个呢，也让很多歌迷觉得不平，觉得很失落。毕竟呢，他在2017年发行的专辑《除号》，无论是口碑还是销量，都取得了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那么另外一个消息呢，相对好一些，那就是艾德希兰呢在前不久公开了自己订婚的消息，很多歌迷呢都为之欣喜。但是呢，后来的采访当中，他却透露组建家庭后要退出歌坛了。哎，但是这个事儿呢，就让很多歌迷呢就觉得很为难了。一方面呢，希望他能够找到自己幸福，对吧？但是呢，又不想失去一个这么喜爱的歌手。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歌坛幸运录环节当中，就来跟各位聊一聊幸福又幸运的歌手艾德希兰啊。那么欢迎各位呢，也是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平衡事业和家庭，你有什么好办法呢？或者说一起来跟我们秀一秀恩爱也可以的哈。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以及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可以了。那就是我们找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场了哈。好吧，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 Shape of You， 来自 Eddie Sheeran。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The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Co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Well,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why, oh, why, oh, why, oh, wh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why, oh, why, oh, why, oh, wh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Oh, why, oh, why, oh, why, oh, why.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hen we came, we let the story begin. We're going out on our first dateYou and me are thrifty, so go all you can eat. Fill up your bag and I fill up your plate. We talk for hours and hours about the sweet and the sour and how your family's doing okay. And even getting a taxi, kissing the backseat, tell the driver make the radio play. And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 I may be crazy, don't mind me.

Thinking Out Loud 来自 Ed Sheeran， 这首歌名呢翻译过来就是叫自言自语哈。Ify 说了，刚睡醒哈，上来就这么嗨，瞬间清醒了好多哈，听着节目做饭去。真的非常这个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在周末的早上能够睡一个懒觉哈。那么今年的所有的懒觉就跟我完全无缘了哈。周一到周五是直播，星期六是录播，星期天呢也是直播。那么早上呢7点多钟就要起来准备当天的节目，那么星期六呢上午要去上课，所以说呢很羡慕各位哈。不过呢我也很幸福这样忙碌这样充实的生活哈。听众静月西风说了，祝福黄老板。其实呢美美的很多派对照片里都能看到黄老板在秀恩爱，只不过呢他和女友不露正脸罢了哈。听众小小说，我还在上学，所以说不用衡量，哈哈哈。啊，确实哈，这个我也很羡慕你，希望能到你那个年代哈，这个每天只用想的就是我先做语文作业呢，还是先做英语作业呢，好吧。那个听众会唱歌的猫说，真遗憾黄老板颗粒无收，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歌，还是继续祝福他哈。没错，我记得之前呢我们做这个歌手系列华晨宇的那一期的时候，就有很多听众在留言打括说了，这个舞台比赛都是次要的，哦，对，比赛是次要的，这个舞台才重要，哪儿都是舞台，享受就好。我觉得说特别棒。好歌会说话，继续为各位直播状态。我是英超，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黄老板 Ed Sheeran。 那么他呢出生于1991年2月，是一个标准的90后啊。小的时候呢他就展现出了相当过人的音乐天赋，从钢琴吉他再到大提琴，把各种乐器可以说玩了一个遍。而且呢哎呀，要不就是人家的孩子哈，瞅呵呵，自觉性还比较高，就是主动要学这些东西，明白吗？主动跟被动这是完全是两个概念。我之前呢遇到过很多这个在这个乐器上面造诣相当高的一些朋友，我就真的是问过他们，我说你小的时候学这些乐器的时候觉得幸福吗？80%-90%人都说觉得真的是不幸福的，只有很少很少一部分的这个朋友会说啊，我很开心，当时有什么钢琴啊吉他啊伴随我的童年。真的大部分人还是不幸福的哈。如果说能自觉的去学和觉得幸福的，真的是太幸福了。那么 Ed Sheeran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父母看他这样的当然很开心了，对不对？这个少操多少心呢，是吧？不用琢磨给孩子报什么兴趣班啊，花时间还催着他练呢。比如说哎，这个星期天的这现在这个时间，是不是就有很多朋友是大早上也起来了，带孩子就去上各种兴趣班呢，是吧哈。啊，你瞧人家主动学的多省心哈。当然了，这话呢可能这个有点说笑的这个元素在其中哈。他的父母还是比较开明的，就知道他喜欢音乐，就支持他学乐器的同时呢，还经常也带他去看各种演唱会啊，就是也营造各种各样的氛围来帮助他更好的进入到其中。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他的歌曲，来继续是 Ed Sheeran 的 Don't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天气晴朗，北风较大，气温很低。早上10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零下9度，天气寒冷。午后阵风6级左右，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级转2、3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1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零下9度，最大相对湿度 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香云录。 时间来到11点32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状态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儿呢，我们的主角就是 Eddie Sheeran 黄老板，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面对家庭和事业是如何平衡的，或者说呢秀一下恩爱是可以的哈，因为呢黄老板就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梅梅姐就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了哈，真是看完她留言我就觉得特别感慨，真的是每个家庭都有不一样的幸福哈。她就说了，我们家老公被我宠成了孩子一样，一双袜子都没让他洗过，每天我回家给他做各种他爱吃的，他是画家，我不想让他为家务分散他创作的时间，他呢也会对我很关心，总是说老婆辛苦了。真的是特别羡慕这样的男人哈。但是呢又怎么说呢，这个作为一个女人的话，既要操心外面的事情，要把家庭照顾好，也真的是非常辛苦。当然了，这个最难得的就是二人能够彼此理解，相互关心，一起往前走。好吧，祝你们幸福，这狗粮我吃了。Ken 在留言上跟我们说了，尊重黄老板的选择，但还是希望他只是能够放弃巡演继续出唱片。其实呢这个想法也不错，如果说没有巡演的话呢，估计黄老板还能够节省出很多时间来照顾家庭，对吧？所以说呢需要平衡嘛。听众小七说了，其实呢我也在纠结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我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因为经常加班，所以说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孩子已经休息了，可是呢我不想放弃自己的事业，所以说真的两难呐。这个事儿呢就让我想起来了，这个几年前我在做一个夜间节目的时候，也是夜间的音乐节目的时候呢，就是我跟我爱人也是这样，晚上我下节目回来就一点多了吧，然后他呢已经睡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呢我还在睡，他呢一大早就上班去了，所以说我们俩只能是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才能够见到，所以说呢虽然说结婚了好几年，就觉得还是挺新鲜感的哈。听众杨远说了，为黄老板打 call， 感觉他在第59届格莱美上表演的 Shape of You 可以说列入最佳了哈，一个人完成了所有的伴奏和声，简直一个人就是一支乐队。所以说呢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继续在向各位招募各位的翻唱大作，也是欢迎大家呢把你的成品链接或者说成品音频发送给我们，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么这个黄老板的这个方式呢就是一个建议哈，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特别有才的朋友能够完成自己一个人当作乐队来完成一首歌呢。 那么说到这个黄老板呢，小的时候他学乐器其实是真是他的爱好哈。那时候呢，他也没想过要从事音乐行业。后来呢，11岁的时候，他近距离的观看了偶像，达米安·莱斯的演唱会之后，就立志要当歌手了。从那以后呢，他就开始尝试写作。16岁移居伦敦之后，索性就放弃了学业，到处寻求公开演出的机会。但是呢，真正让他获得关注的还是来到美国之后的事情。那么当时呢，他来到洛杉矶被杰米·福克斯看中了，并且留在家里录音。那么这段时间呢，他经常把自己的视频发到网上，没过多久呢，就获得了人们很多很多的关注。那么前英格兰国家足球队的队长里奥·费迪南德，还有英国著名的歌手埃尔顿·约翰啊，都非常的喜欢他。在网这个 Elton John 呢，就是唱这个《狮子王》当中的这个主题曲的那位超级巨星哈。那他们呢，都为这个黄老板做了不少的宣传。那么这个细节呢，就让我想起来这个前包括最近啊正在热映的这个《神秘巨星》哈。只要有才华，好像在网上展示出来，就一定是会被别人来发现的。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这样去做过呢？我们看黄老板的这个造型呢，也是很有意思啊，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好像就像是我们这个星期天刚刚睡完懒觉起来，还没有收拾那个感觉的哈。但是好像我们这个，除非是烫了头发才会有这样的状态啊，不然的话，这个咱们很少会这个。发型不整就出门了哈，但是好像国外的朋友可能会稍微多一些哈。那么这个造型呢，也像黄老板和那些流行的妖艳歌手们很不一样，但是呢，他的音乐却真的是非常动人。在2011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加号》，很快拿到了多个国家的销量冠军。那么第二年的全英音乐奖上，他也凭借这张专辑是大放异彩，收获了最佳英国男歌手和最具突破歌手的奖项。那么同时，也是在这一年，他呢遇到了自己的贵人，那就是美美 Taylor Swift。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他的一首歌曲，叫《积木屋》，英文名叫 Lego House， 一起来分享吧。但是这个词呢，听起来就是，虽然说是翻译过来是积木，但其实呢，还有一个名字叫乐高。 I'm gonna pick up the pieces and build a Lego house. If things go wrong, we can knock it down. My three words have two meanings, but there's one thing on my mind.It's all for you、And it's dark in the cold December, but I got you to keep me warm. If you're broken, I will mend you, and I keep you sheltered from the storm that's raging on. Now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I'm out of sight, I'm 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Now I'm gonna paint you by numbers and color you in. If things go right, get framing and put you on a wallIt's so hard to say it, but I've been it for. Now I'll surrender up my heart and swap it for yours. 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I'm out of sight, I'm out of mind. I'll do it all for you in time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now. Don't hold me down. I think my braces are breaking, and it's more than I can take. And it's dark in the cold December, but I got you to give me warm. If you're broken, I will mend you, and I keep you sheltered from the storm that's raging on now.I'm out of touch, I'm out of love.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think I love you better I'm out of luck. I'll pick you up when you're getting down. And out of all these things I've done, I will love you better now. Lego House 来自 Eddie Sheeran。那么大火力呢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说，我就听好歌不说话，还有说这两碗狗粮就当午餐了，哈哈哈。怎么说呢，这个没关系，我们一起吃哈。2012年的时候呢，正在澳大利亚巡演的泰勒·斯威夫特在电台里听到了黄老板的歌曲，觉得他呢非常有才华，就想买下整张专辑来听。但是呢，那个时候专辑加号还没在美国上市，于是呢，他专门托英国的朋友帮忙代购了一把哈。听完之后呢，觉得相当 nice， 于是呢，立刻让助手联络，帮助他呢一起写歌。那么就这样，一首经典的《Everything Has Changed》诞生了。那么这首歌呢进了不少国家的前十名单榜，呵呵，这是相当厉害的。你要说进一个国家的这个前十名单榜就可以了，它全是覆盖了很多国家的哈。那么优秀的歌曲加上泰勒人气的助攻，那么黄老板呢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就迅速提升了哈。那么这一次泰勒的主动邀约呢，也为后来二人的友情和更多的合作打下了基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二人合作创作并且演唱的《一切皆变》Everything Has Changed。 Take it, take it. All I knew this morning when I woke is I know something now I didn't beforeAll I've seen since 18 hours ago is green eyes and freckles and your smile in the back of my mind making me feel right.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now. I just wanna know, you better know, you better know.Everything has changed. Though my walls still tall, painted blue, but I'll take them down, and open up the door for you. And all I feel in my stomach is butterflies, the beautiful kind, picking up the last time. Everything is changed 来自 Taylor Swift and Eddie Sheeran。 那么藏玉雪莲呢在微信上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啊，是一个白色的憨憨的北极熊哈，我应该说的没错吧哈。他说留言说这是老公送的枕头，可爱吧，还可以听音乐呢。嗯，其实我觉得呢，你要是发一张你老公中午现在做中午饭的照片的话，估计更胖哈。听众蛋蛋说，梅梅和侯老板简直就是现代版的伯牙子期啊，两个人不仅在歌坛上相互帮助，而且在一起在变胖的道路上也是携手同行。我觉得黄老板还好，我觉得黄老板是确实有点胖了，但是梅梅还好吧，不然的话这个是吧，怎么会这个有这么多男友呢哈。听众一直很安静说，一把吉他，对不起，一把吉他，哈哈，一头红毛卷儿。无论是小场地 live 还是格莱美，总是略带害羞的浅笑。这样安安静静的黄老板 Eddie Sheeran 硬是让无数人拜倒在他的工装裤下。在我心中呢，他就是最接地气的偶像。那么听众白桦树说，在我心中黄老板就是最会唱情歌的男人。歌由心生，首先黄老板的爱情是 N 年如一日泡在蜜水里，钱都进到骨子里去了，哎呦我的妈呀，我也好想结婚呐，好想结婚呐。好吧，哇，藏玉雪莲真的给我们发来了哈，还是一个视频说这是他做的糖醋排骨。嗯，好，中午就到你们家蹭饭了哈。那么泰勒呢，在事业上确实为这个黄老板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在2013年泰勒举办的巡回演唱会之前呢，还邀请他为自己来做开场嘉宾，两个人在一年里就合作了几十场。嗯，这个不是一个小数字，几十场啊。虽然说呢，泰勒是因为欣赏这个 Eddie Sheeran 的才华才这么做的，但是呢，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名气更大一些的这个梅梅呢，确实让更多人认识到了黄老板。就连黄老板自己都曾说，当时的我是吧，一个22岁的年轻人，不知道从英国什么地方冒出来的一个歌手，居然能和美国最火的歌手一起做巡演，简直让人无法相信， amazing 啊。梅梅呢真的是帮到了我很多很多。继续来分享黄老板的歌曲照片 Photograph。 Loving can hurt. Loving can hurt sometimes. But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 When it gets hard, you know it can get hard sometimes. It is the only thingMakes us feel alive. W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k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 hearts are never broken, and time's forever frozen still.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Loving can heal. Loving can mend your soul. And it's the only thing that I knowI swear it will get easier. Remember that with every piece of you. And it's the only thing we take with us when we die. Keep this love in a photograph. We made these memories for ourselves, where our eyes are never closing.Hearts were never broken, time's forever frozen. so you can keep me inside the pocket of your ripped jeans, holding me closer till our eyes meet. You won't ever be alone. And if you hurt me, that's okay, baby. Under the lamppost back on 6th Street, hearing you whisper through the phone, wait for me to come home. Photograph 来自黄老板 Eddie Sheeran。 2018年的1月20号他呢宣布了自己订婚消息之后，媒体就报道出了他计划在组建家庭之后呢退出歌坛的消息，而他本人呢也给出了 N 多个理由，听上去还是挺理不局的。啥意思呢？就是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哈。他说呢，一旦有了孩子，对于音乐的目标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我会认为我不会去在乎其他的事儿了，因为我有新的生活需要照顾，这是一项完全可以被理解的决定。因为当你有了小孩，你的人生目标可能就开始转变为我想要成为一个好爸爸了。而且呢，黄老板现在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过他的想象。他刚出道的时候呢，他的梦想只是要当一个歌手而已，让更多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现在呢，不知不觉名气就很大了哈，在全球各地都有歌迷了，而且非常幸运的跟这个梅梅、Beyonce 还有母爷等等一线歌手都有个合作，这是很多人音乐人尤其是不敢想象的。那么这个黄老板自己也说，当你已经在体育馆开演唱会的时候，你不能做出比这更大的事情，因为你已经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什么了。其实呢，我觉得通过他的很多分析跟这个话语来讲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未必是彻底决心要退出歌坛的。因为呢，英国歌手好像都有一种这种回归平凡的觉悟呢哈。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希望他呢能够平衡好家庭跟事业，因为他真的是相当有才华，希望他呢不要这个真的是从这个音乐界当中消失掉吧。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为各位放送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专辑 Reputation 当中的这个黄老板的一个作品。那么这是跟美国歌手 Future 一起演唱的 Endgame 命定结局哈。那么黄老板呢还出演了这首歌的 MV 表示支持。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个歌名叫 Endgame， 但是呢我们真的不希望它就这样结束了哈。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我是英超，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祝各位周末愉快。 I wanna be your endgame, endgame. Big reputation, oh, you and me, we got big reputations, ah. And you heard about me, oh, I got some big enemies. Big reputation, oh, you and me would be a big conversation, ah. And I heard about you, oh, you like the bad ones too. You're so dope, don't overdose, I'm so stoked.The toast, we do the most. I'm in the ghost, like I'm whipping the boat. I got a reputation, girl, that don't precede me. I'm a call away whenever you need me. I'm on the G5, girl, come to the A side. I got a bad bar for solo, that's what they like. You love it, I love it too, cause you my type. You hold me down and I protect you with my life. I don't